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哼，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估。 转下头又翻嚟咯。 好，首先一开波咧，我就招呼一下啲 YouTube 嘅听众先啦。大家好，我系隐形人 Lens 啊。其实我而家坐咗喺前面嘅。嗱，咁有一个咧好正嘅名喺 YouTube 叫人香港，佢话咩呢药物、衣物有好多东西都要讲台湾同胞送俾而家嘅强国人。佢话现今嘅强国人点样待我哋？两位加油，唔知系乜嘢啦佢。跟住一个咧就系叫咩 Ho Yen Wong， 佢入嚟俾个 like 先。一位就叫做杨姓啊，好劲啊个名啊，姓啊姓杰个姓啊。一个就系 Suta， 佢话咧把口咧就系为个仔女，讲到好似自己仔女去咁，而自己本人留低呢啲咪伟大咯。佢咪讲紧你啊？系即系阿大咧，咪将会就送啲仔女去外国，自己喺香港咧，系咪咧？我都代听众问你嘅。 收唔收？谂下先。 我会嘅，我会嘅，因为其实唔系。我都開始唔怕講啦，我開始都將自己嘅業務咧移去希望移到去訂佢讀書嘅地方。 哦， 我做緊呢樣嘢， 勾結境外嘅歐美勢力，盡量。 其實而家講真啦， 勾去邊度？諗住去美國。 其實做新一代生意咧，已經係無遠弗屆嘅 globalization。喂，本書都讀到臭啦 ，The world is flat， is fat， 平嘅。世界是平的，其實再加埋而家以而家嘅 IT 科技咧，要我話俾你知，我已經差唔多兩年未翻過我公司， 即係你實體嘅人冇翻過去， 我冇翻過 去，冇翻過去， 我喺 home office store 嘅，我唔出街嘅，好多時宅男，我今日全日喺屋企，咁其實你問我生意有冇，我話俾你知，我生意我年年 growth 嘅。即係同你喺個實體個人喺邊度已經冇關嘅啦。我都舊年都嘗試喺美國嗰邊住咗三個月啊、兩個月啊咁樣，因為限期啊嘛個 visa。咁頭都掛住啲細路嘅，咁我都實驗下嗰邊生活得唔得？咁結果生意咪咁做。咁見客嘅話，咁咪三個月嚟見一次咯。 咁但係你自己會唔會都 physically 即係如果隨小朋友佢去外國讀書，你會唔會都會移民過去呢？ 我梗係想啦，話俾你知啊！美國領事，如果你話呢條咁嘅友仔適合你哋嚇嚇，即係啱嘅話，我真 係投資移民咯，投資移民。 投資移民，而家我問嗰陣時候，我問過嗰邊律師，大約唔知我問嗰個灣區嘅 Bay Area 入邊啦，就$50,000到，就好似而家再加咗噶啦， 即係$400,000。 但係咧，如果你係有一啲專業技能啊，或者一啲即係會 IT 咁啦，會加分咯。 技術專才。 咁另外仲有邊啲咧？保姆啊，都值錢嘅。 保姆都可以啊。 係啊， 我做奶媽先過去做奶媽。 你 我唔得，我梗係唔得啦。我話有啲即係， 我見你咁積極， 咁我做過做，我做誒專業奶媽得唔得先？我做嗰邊。 呢、這個我唔知道，我唔 知道要問問美國領事館啊嘛。 而家啲子女咧，喺美國好多嘅。 佢保姆嗰度咧係好多嘅，我知道保姆嗰啲咧都幾好揾嘅。我計過條數咧，大約都喺灣區度咧，因為好多父母咧喺嗰邊打 IT 工咧好有錢噶嘛，嗰啲哇啲十幾萬美金年薪做工程師就好平常嘅喺嗰邊。咁變咗佢啲仔女咧都要人接噶嘛，湊狗啊啲咁咧，嗰邊講緊都有。兩萬幾蚊港紙一個月。 O K 喎，即係同啲有錢人放下狗都幾好喎。 係啊， 等陣先嗱，留一個聽眾，佢每次都會打招呼啊，呢零一定要同佢打招呼。 係一定要嘅， 集集都留言啦。 因為佢咧即係嚇 Eddie Sir 嘅老友嚟噶嘛，咁 Eddie Sir 而家今日冇喺度，佢都支持嘅話喺呢度講聲多謝先。 你哋會唔會真係見到而家係真係譬如我哋叫做中產移民嘅風潮，即係其實近我諗應該係依兩年開始又多翻咧，就好似你話齋，你都係個中產啦。中產人士移民會唔會即係越嚟越多咧？你唔好否認，你唔中產人士，其實我都睇到啲數字喎。啱啱加拿大移民局咧數字顯示，原來以往我就係2000年嘅時候 之前到我就屋企移民嘅，嗰時其實我開始發覺咧，已經移民嘅人咧開始回流翻嚟香港，但係因為嗰時候真係嘅，好多人喺嗰邊生活揾唔到食嚇，咁啱啱香港開始回歸之後，亦都開始慢慢穩定翻，亦都有好多喺加拿大入咗籍攞咗加拿大嘅 passport 嘅人翻翻嚟香港，咁其實距離而家都成十幾年，但係而家我應該由2013年開始，香港移民翻去加拿大嘅人數，嗱要睇翻保安局嘅數字同加拿大移民嘅數字顯示咧，香港人移民去加拿大嘅個案咧上升喎，2013年就有717宗。較一年係多咗 26%， 其實都原因多咗多呢啲嘅中產人士唔少喎，翻翻加拿大。 嗱，首先咧， 你都係有其中一個你考慮美國嘅喎。 嗱，好簡單啫嘛，頭先所講，嗱細路仔啦，咁另外就係話，我頭先我哋 off mic 度話喺度講一個笑話，我問喂，究竟有啲咩香港有外香港有或者香港冇外國有香港有外國有香港冇咧？咁啊，我哋有位 阿南啊， 阿南啊，新我哋新推咪嘅後生仔咧，佢話一句好簡單民主，真係嘅喎。我哋第一我哋每人一票選我哋特首啦。咁其實呢啲如果你係有少少有一套戲嘅話咧，即係真係想爭取嘅話咧，即係你要公義嘅話咧，咁可能好多人公義呢啲冇 揾到食得啦，講咩公義啫？ 你點啦？咁但係有陣時啲嘢衣食足啊，知榮辱，即係有人喺你兜，即係 promise 咗你嘅嘢唔俾你兜巴冚你，你都忍得到嘅。咁你第日俾人強姦嗰陣時候，默默忍受咯。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嘅，即係用個譬喻。咁但係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第一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咁啊，再者就話，其實我自己好似我哋以我為例啦，我自己亦都幾向往嗰邊嘅生活，因為我又唔去，我好少去唱歌。 咁你講邊好啦？ 我講好簡單嘅例子，我今日搭 lift 已經去一啲叫做幾中產以上嘅地方。咁有個 係咯，冰區咧講啦， 中 華講啦， 中環 中 產以上 ，OK。 中產以上啦，咁都叫做 landmark 嗰度。咁見到個阿伯入 lift， 咁我其實我而家都慣咗嘅，見到人咧都會，即係如果大家望一望，我都會少少嘅，哇！佢好似我好似欠佢六億咁，我好似欠咗佢六億咁啊！咁但係話俾你知，我有好多次咧，我喺即係我美國啊呢咁做嘢好啊，出差好，或者我自己我試過一次咧，我記得嘅 Georgia 有一條街咧係完全冇乜人行嘅，因為你美國啲路都冇乜人行。咁有啲人行過，係全部所有人見到我，因為可能 Georgia 比較冇咁多中國人啦，少㗎。嗰邊係少啲嘅，即係梗係冇。 弗吉尼亞州係咪嘅 Georgia？ Georgia 唔係，嗰個叫維珍尼亞州，就係喺度 Virginia。Georgia 叫做 喬治亞州，喬治亞州 OK。 咁我去 Atlanta， 咁嗰度咧，我記得嗰條街，我見嗰十個人全部都有人同我打招呼。呢樣嘢就已經香港一定冇咯。 嗯， 但香港人太多，即係下打招呼好攰啦， 係咪？嗱，我又試過一啲就嗱，我所以就講咯。頭先我響我點解我攞響 landmark， 中建大廈都叫做一啲嚇、租得嗰度嘅都去得嗰度嘅，係咯。咁但係點解咧？係咪真係咁攰咧？定係因為唔友善咧？嗱，我再 但會唔會點解要將中產同友善並成一個等號咧？我又覺得 唔係中產友善，我話即係話即係話就係、是、咯， 即同一個區域咧，你俾翻係 其實咧，嗱、這、呢個世界咧，有啲嘢咧就唔會無端端嘅。點解中產就我唔係話絕對嘅一定一個等號，而係話你點解好似我嗰度，唉，好衰咁講，唔好講邊個啦，唔好講邊個啦。有一個人，我揸車係都要吸埋嚟，跟住嗰啲 van 仔嚟嘅，嗰啲小巴嚟嘅，十四座嘅。跟住我喺度正想衝口而出鬧嗰陣時，佢話。你鬧乜鬼啊？你望佢招聘司機都係14000個月，咁你話即佢咁同我講嘅話，某程度上，如果你個人個價值觀啊或者態度啊，樣樣都係向善良嗰邊諗，無論你僱主又好，或者係你身邊嘅人都好，都有嘢都會關照你先嘅。 咁其實會唔會引申到其實喺啲，譬如話喺歐美嗰啲地方，佢哋嘅自細培養對於呢個禮貌或者對於一種 friendly 係會唔同呢？因為點樣仲係香港小朋友，你而家見到小朋友出街都唔打招呼嘅喎， 唔係就算屋企人係 啊都唔 打 招 呼 嘅喎，所以話唔係神心話嗰個係咪喺 landmark 或者中建大廈，而係話應該我哋要再睇翻而家依輩小朋友成長時候，佢哋都唔覺得喂 hello uncle 冇個需要嘛。 可能呢個咪就係個氣氛咯。 但你唔知道外國小朋友咧，佢哋自細父母就係一個好個環境，就係、是、你見到 一個普通的朋友在街上面，你都可以喂 ,Hello, how are you?How's your day? 咁其實好自然嘅啫喎，喺外國呢啲地方。 所以我覺得我頭先個觀察都未必啱，即係但係就即係俾我感覺咧，即係我當然啦，我係絕對唔會係分等級，我係我係有點都有嘅，我係等級係個態度嘅等級。 嗯。 咁、 okay. 但係即係你話人嗰個咩？我唔知幾多清潔阿姐同我咁幾 friend， 即係打曬招呼，同我咁攬頭攬計。但係即係你，但係調翻轉就係話我係幾欣賞喺外國嗰種生活，嗰啲咁嘅哇好自在，見到面大家 人比較容易放低自己，可以容易同你做朋友。 我咁講，其實係咪嗰邊嘅生活壓力比香港低好多，同埋個生活成本低好多啦？香港你覺得啲人啊，瞓覺冇時間係咪先？搭車又磨分鐘，我遲到分鐘分鐘打卡打慢咗構成嘅人工嘅喎，咁我點同你打招呼都抵啊？ 嗱，多謝啦，你呢個真係。其實咪又萬所有嘢咪歸翻係就個政府去點做咯。 嗯， 成日都話大咩小政府大市場，但係有啲嘢你要管嘅，例如啲租務管制啊。頭先你講啊， 九四年冇咗啦。 啲老細點解有陣時要咁 tough 咧？ 嗯， 喂，某程度上佢話：喂，下個月你幫我交租。 啲租嚇你幫我交。 你幫我交啊？喂，我秒秒鐘呢度啊，嗰、那個咩美芝蓮嗰個甜品10萬蚊租變到22萬。喂，你真係當我一日做 識變錢㗎？ 識變錢出嚟嘅，咁我都想做好人㗎。咪 咯， 即係我叫我大欣叫好彩，我哋嗰行叫做競爭冇咁大，我亦都唔需要租啲好靚嘅地方，我唔需要俾業主，所以我講真，我對啲同事好好㗎。 嗯、 5-day job。6:00你最好即刻走，你唔好留喺我度。 哇！你咩工嚟？真係介紹下。 第一，你唔好嘥我啲冷氣講嘢。第二，喂，你有好嘅生活，你第二日先有精神去服務好我哋客噶嘛。 嗯， 呢個良性循環嚟噶嘛。我日日要你做到11-12點，你第日邊有精神會對我啲客？ 嗱，又講舊時好啲啦。嗱，雖然我真係就80後啦，我其實我都30後噶啦。我覺得以前10幾年前咧，香港啲老細咧，好似人情味好啲噶。嗱。而家好似就話你收工即係準時，唔係老闆㗎，係應該同老細鬥遲走。就算你有嘢做， 都要趕 做 嘅。你可以早過你老細走。 夠撲就係準時走，你嗰個賴嘢啦。 嗱，我又喺美國又見到一單嘢點啦。嗰陣我探我朋友，佢係做咩咧？做 IT 嘅，又係嗰陣時嘅直谷。嗰陣時嘅直谷咧係90年代直谷啊，係最開頭嗰批嘢嘅。 嗯， 我去到見到我嗰個禮拜五3:30，好記得。點解咧？我去到見到。我探佢朋友，我仲問我朋友個老婆：，喂，我哋而家去探佢，怕唔怕阻佢做嘢？誒，唔怕嚟啦！我見到佢上司已經喺度洗手，做咩啊？佢揸小型飛機啊，走啦！ 走去邊先？走佬啊！ 走咗啦！走，即係走緊去享受個 weekend 啊！ 嗯， 咁你諗下啦，同埋佢哋放工係唔可以 call 佢。我嗱老老實實，我都盡量唔會 send message 俾我啲同事。放即係如果放假放工，我係最近公司搬先至有啲嘢 arrange。 你 WhatsApp 佢哋啦。 我啊盡量唔會騷擾人哋，因為又嗰句，你有一個正常嘅生活，你先至可以有最好嘅服務喺第二朝度。如果唔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頭先你所講嗰啲咧，嗰啲老細咧要陪夜走嗰啲咧，我嗰啲咧係白痴嘅。 嗱呢個猶太人就講過啦，其實即係你要嘅員工係。overtime 是一個對老闆的恥辱來的嘛， 絕對 是，即是你的老闆管理有問題咯。 唉，真 是 多謝。 其實會不會真的反映到其實香港人真的在這個社會很壓迫，就算你見到人所可能你想跟他大聲招呼，大家都沒時間，不行 的，遲到了， 是啊，或者大家你在想下個 moment 我要看老闆 message 或者我要去哪一度，大家不能夠放低了很輕鬆的心，所以可能見到你，我可能住在隔壁很久我都不會跟他打一個招呼，但喺加拿大咧， 我問你問題先， 唔會 嘅喎。你知唔知道你而家住緊間屋隔離嗰陣食咩啊？ 淨係知隔離嘅啫。 哎呀， 我屋企有八户嘅，我就係知隔離嗰户同埋自己嗰户咯。其他嗰啲真係數唔到出嚟。 我真係冇喎，我就知道打誒見，但我哋點頭打招呼，但係佢姓乜我就真係冇問過。 嗱，我早兩年咧租嗰個地方咧，就隔離咧嗰個人我識佢嘅，因為佢係某議員，某議員。佢係大單位，我係細單位啊！因為我哋嗰只係一大一細單位，嗰只叫咩佈局嘅佢嚟嘅。咁我認識佢啦嚇，行會成員添啊，巴閉。咁但係香港地已經同我哋細個嗰種木輪已經冇咗。我哋細個，我住牛頭角嘅，我成條牛巷啲細路識曬。 其實你咪做你大佬啊嘛，所以先要記曬啲靚嗰啲名啊， 收靚啊， 阿強、阿德精強、阿蛇仔明咁樣同佢打邊個邊個？ 我細個並唔係咁嘅，我細個係一啲俾人蝦嘅大佬。 喂，唔係啊，唔多信我呢一句，你俾人蝦牛高馬大係嘛？蝦蝦我啫係嘛？蝦你？ 你煮蝦。不過喂，另外一樣嘢咧，頭先我講外國有，你有冇諗到咩？外國有，香港冇。嗱，仲有外國啲咩係咯？咩好啊？啲 好嘢啊！ 即係冇咁 hostile 啊！即係你唔係話，即係大自然環境嚟講，你冇得口非嘅。即係北美地方，佢哋有嘅好靚嘅大自然嘅空氣、你香港冇辦法，你唔能夠 provide 到，因為先天香港係一個比較細嘅小島、如果北美啊，我會覺得外國有啊。 其實我想到一樣嘢嘅， 講下聽下， 就是、一啲係身材好豐滿嘅女，身材好豐滿嘅女士，著啲性感嘅打扮，香港係好少有嘅。 是 澳洲北美都是，我都是。 因为呢、其实、我想这个同又是有教育呢，你、你即是你怎么看那些胸啊这样，即是其实你见得多 是不是香港是会拿个电话影低摆上，哇看看他现在这么肥都穿到这样， 即是这些我觉得 但是我想又不同的，北美来讲一般女仔譬如我们、嗰時都係夏天，大家都係可能我哋啲同學成朝住 bikini 喺學校嘅草皮曬太陽，其實你不當一回事，因為其實係一件好普通嘅事。因為當一樣嘢係個個都做時候，你會覺得係冇嘢。你喺香港突然間有個鬼妹可能喺圍院穿住 bikini 曬太陽， 哇！ 可能已經蘋果動新聞，第日已經不掉 今日我最靚， 係啦，靚爆嘅 天氣好熱。 所以其實有時我哋只不過我哋見嘅嘢太少，當你喺外國時候，你嘅接觸面啊，你嘅 vision 啊，係廣闊好多。 所以咧。另一個話題我想帶到係咩咧？所以咧，其實咧，我本來就想問你唐人街嘅感覺嘅。其實咧，外國唐人街咧，我其實自己就都唔係咁，即係我係有少負面嘅。因為其實咧，如果你移民得過去嗰邊嘅話，俾我啊，可能我真係比較接受新市民，我係真係會去人哋嘅當地社區。如果俾我揀樓啊，我甚至乎揀一啲盡量冇乜。中國人嘅地方， 點解咧？點解唔係物以類聚咩？應該過到去外國，我哋要互相幫忙啊嘛！我哋大家中國人係嘛，要團結一致。 啊！呢啲 set 曬炮台俾我發達，真係唔該曬。咁唔係啦，你過到去人哋嗰度，你就要接受人哋文化，你就要融入人哋當地社區。你又要同人有共同話題，例如話人哋我見好似我前嗰排我住喺美國咧，咁我咧個隔離有啲印度嘅朋友敲門問我哋，喂、樹上摘咗啲水柿，啲柿咧，咁 share 俾我哋食，咁我哋都好開心嘅。咁到我哋即係如果後院有嘢嘅話，咪摘完之後攞翻過去俾佢哋咯。咁、其實呢啲就係一種睦鄰咯，同埋真係有陣時佢只狗要揾人看嘅話，咁攞過嚟俾我哋看，我 OK 嘅。咁我有陣時幫佢嘅即係拖下狗咁樣。咁呢啲就係、是。在香港我覺得真係，即係或者去到那邊，我點解唔係好中意喺唐人街度混咧？咁你其實即係等於冇離開過呢個嘢。其實你調翻轉啫嘛，你去外國旅遊，你冇理由仲揾唐餐食㗎。 咁唔 係 啦。 但係嗱，依個就可能咧，你係比較後生一輩，譬如話到我媽媽， 咁叫後生。 我媽媽再之前嗰輩咧，其實好多時我諗可能係八十年代咧、其實華人譬如話喺加拿大 ，Richmond 就係一個華人嘅小集散地，大部分嘅香港人，大家有一個 neighborhood 啊嘛，中國人幫中國人，香港人幫香港人，所以嗰時喺個社區裏邊咧，大部分都係香港嚟嘅新移民，可能佢哋大家就會喺裏邊係用一個社區 community 幫大家咯。舊一輩嘅華人好多時就係咁，譬如中國。嚟嘅新移民有一堆喺唐人街、香港有一堆，越南又有一堆，其實真係好多喎。喺唐人街， 其實你即係就住響係咯，你即係發覺。 唔係，你睇下點佢哋大家想喺個社區裏邊攞啲乜嘢？係啦，得到乜嘢？如果我想融入加拿大生活嘅，咁我未必需要落唐人街啊。但係如果我需要多啲 support 嘅當地人嘅時候，自自然還就好容易嘅社區就會落唐人街去攞啲 support 嘅喎，真係嘅喎。 嗱，唐人街俾我嘅印象，俾你印象係咩先咧？嗱，我聽下你講。 如果我在加拿大唐人街是老華僑，很老的、好像發展得很慢，還有很多街市啊，即還在一些舊一輩子的華人的地方，小後生仔，成日都有啲西人落去食唐餐嘅、以前我住温哥華唐人街，我都有落去。嗰時我大學時候，我記得我大學二年班，咁我哋農曆年啦，我啲鬼仔問我，喂，有咩好地方中西介紹啊？OK， 咁佢哋就話不如落 Chinatown 啦，喺外國嚟講，佢就係啦，佢就話去唐人街，咁我就真係揸車落唐人街，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唐人街就係舞獅啦，有啲街頭嗰啲嘢啦，有啲叉燒啦，佢哋覺得好新奇嘅嘢咯。 但我哋會覺得哇，呢啲我哋都唔會食咯。 即係佢哋去獵奇心態。 係啦，獵奇心態，但係還去到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我哋嘅地方咯。 係。 係啊，唔同嘅。 喺我嚟講咧，咁我有一次好記得㗎，我舊年我同啲女去英國去倫敦玩 我都去過唐人街。 唐人街咁咧，佢話。阿 爸我知道唐人街在後面，我說為什麼？我聞到一股味。 什麼味？有一股豉油味還是什麼味？ 你說脆？ 臭味。 臭味。 因為有些即洗不乾淨。因為這個我那時候我很多年前在英國住過的，住了一段時間短時間的，那我那時候就在一間，因為我是去完歐洲旅遊跟住就沒有錢回來，那就在那邊打工儲機票回去，很多年了，八幾年了，六四後的，剛六四那年。那我是做一間新加坡餐館的，新加坡人真的相對中國人來乾淨很多，我們那時候餐館是拿全英國十大最乾淨的餐館， 新加坡的華人是嗎？你指 是，但是叉叉，不好意思，不是沒有中國歧視，就像何國榮說中國人叫他鬼佬，叉這個字沒有貶義 的， 叉叉地的那個老闆，是我還記得他，我那次去都想找他們找他傾偈，但是就是說是乾淨冇味的，但是我一入我啲朋友嗰啲中國餐館啲味咧，你會有一陣味。嗱，我爸都是做廚師嘅，佢放工翻嚟，我都聞到一大陣啲油煙 味啦。 咁其實我話俾你知係可以冇嘅。爭在你對嗰個衞生標準係去到邊咧？中國人喂，當年講差不多先生，其實係冇變過嘅，係都係差不多嗱。你話我舉一個例污糟，好似以偏概全啦。我舉多個俾你，我影埋相添嘅，響Bay Area 叫 Union City 嚇，響 Berkeley 旁邊嘅呢個地方咯，又係嗰啲環，我唔咁記錯係咪呢個浮，總之其中一個浮啦，我影曬嗰啲垃圾咧，啲尤其是啲超級市場或者嗰啲賣海鮮啊賣菜啲咧，啲垃圾就咁掉響個。即是個街邊，即是泊車隔離，是污糟邋遢，是一陣味的。你見到我是真的掉頭，即是我不想再逗留。即是同去你話去日本 的街市。 街市，你日本街市，你如果去過東京啊，或者去過大阪啊，去過嗰啲咁嘅街市，你係好開心。去西班牙啲街市啊，歐洲啲街市咧。去你係好開心，佢俾嘢你試嘢食下，好開心。 其實行嘅係去逗留嘅。 正正在倫敦，我亦都去了另外一個喺橋底有一個街市，裏面有嘢食，有試食，有試飲，亦都有俾你買嘢食，有 Pamper Ham 啊啲咁俾你切嚟食啊，亦都可以買酒啊啲咁，亦都有魚賣人哋，但係乾乾淨淨嘅，係冇臭味嘅。係，咁其實對我嚟講，我同埋喺聖弗有一次我自己搭巴士，咁有個阿伯喺聖弗嗰個唐人街上車，跟住喺而家唔係喺度講嘢，講完一大輪之後。即係講埋啲咩 台山話嗰啲人 咩啊？廣東話話咩？中國唔好咩嚇？習近平而家威霸世界啊！講完一輪得完之後，我以為啊咁堅嘅你講嘢啊，咁跟住一落車，然後佢自己一個，佢對自己講嘢。 嗱，其實你講唐人街嘅經驗咧，我都係黑告中國人食中國人，亞洲人食中國人，點解咧？我有經驗嘅，我試過澳洲去，即係北京可能去一年啦。嗱，咁當地咧就有一個叫做係法定工資咧，最少俾15-16嘅澳紙嘅喎。咁我哋啲即係香港人過去，梗係揾啲茶餐廳咁揾啊 part time 做噶啦。 你幾多年前啊？ 啊，沙下先九啊，先2008-2009左右啦。你估下嗰個阿姐咧，俾幾錢我啊？ 一半， 哎，差唔多啦，$8。咁$8做咩？就係、是、做廚房 kitchen hand 乜都做嗰啲啦，切下嘢斬下啦。 夜晚上要揾揼骨噶， 唔想喎，仲要特別苦喎，我唔知點解。 呢樣嘢唔方便講。 嗰阿姐， 我咪之後先講。 嗰阿姐都阿嬸嚟啦，算啦，呢啲推。 我就係先需要你 啊！我啊嘛，嗱，其實嗰陣時佢俾佢，我即係好記得佢講咩咧？佢話：其實你諗下啦，呢度$8等於港紙幾錢啊？864等於成哇一個鐘成$60+噶啦，幾好？我頂你個肺咩？有咩好啊？黑工嚟噶呢份，即刻數窿尾咧，同埋佢哋賤到咧，因為嗰區係好多即係柏斯嗰邊咧，好多即係嗰啲華裔學生去即係揾 part time 噶嘛，佢哋賤一招就係叫試工咩試工咧，試完一日之後，譬如話揾阿南，喂阿南，係咪等啊想開工啊，試一下先啦、啊，試工冇錢噶喎，試兩日之後，哦唔好意思啊，你太生手啊，下一個再嚟，下一個再嚟，咁啊成年都唔使請人，慳翻成個人，慳翻成個啲咁嘅人工喺度啦。 即係呢啲咧，就係我覺得 就係 中 國人，中 國人嗰種種陰，即係嗰種陰毒同埋嗰種，即係我唔識形容啊！我所以我去到嗰度咧， 唔係佢幫你啫喎，所以黑工嚟，但係有錢俾你嘅噃，唔好咩？你咁緊急揾工做，咪做月薪咯呢啲工。 但係即係嗱咁講咯，如果你如果咁都即係可以當係幫嘅話，咁我真係冇嘢講啦。你真係幫嘅話，即係係應該俾翻足噶嘛，冇理由咁樣叫幫嘛。咁嗱咁啊講翻啦，咁啊另外咧，向頭先去睇一睇啦，華僑 係 好得意嘅喎。今次咧，我上一次咧去兩次去咗美國，咁我同一啲朋友接觸過啦，咁海外嘅華人，咁我都 join 咗一個叫做加拿三藩市一個佢喺 San Jose University 嗰度有個啊，唔知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有一次一個雨傘運動嘅一個研討會，我都去睇，我都去參與。咁佢哋好得意喎，佢哋同我分享咧就話，其實嗰邊咧有七成嘅人咧，啲老華僑咧都仲係心係祖國。 哦，好， 即係覺得你哋班友都係嘈噶啦。中國有幾唔好咩？咁即係可惜啦，我冇時間，如果唔係我一定會咧單拖對應佢哋。我話你哋翻過大陸未咧？你知唔知道大陸發生緊啲咩事㗎？嚇、啊，霧霾啊，撞死人啊，嚇、啊，假蛋假奶、啊。 但係即係如果記我印象中喺加拿大嘅時候，啲老一輩華僑佢哋其實都仲好愛國。我應該我上個月我有個加拿大 uncle， 佢已經移民咗去溫哥華，我諗30年啊。佢翻嚟香港就探我屋企人啦。咁跟住話：阿 Joyce 喂，幫我揾一樣嘢，揾咩啊？你可幫我揾中國國歌嘅 CD。我真係其實都幾愛樂 啦，我呢啲。 我就話：我話唔係喎， 唔係啊，反而香港 最 揾到我睇啊！嗱，中國國歌 CD 喎。 你知唔知啊？我話行咗好多間 東方我都揾到啊！ 我去到依個嘅嗰間戲院，嗰間叫做而家做大戲嗰間戲院。新光戲院一間 CD 鋪，我先揾到，仲要係習近平嘅太太彭麗媛出嘅 CD 係唱國歌，咁、我都好奇怪，咁我有奇怪，我問 uncle， 原來咧佢話咧，其實好多老一輩移民咗喺北美嗰老人家，佢哋仲係好愛共產黨。呢樣嘢我自己 係 啊，我明白佢哋喺中國長大，佢哋移民咗喺北美已經係20-30年。但佢心裏面仍然咧，我唔知啊。佢真係同我講，佢唔係攞鄧麗君嘅歌，佢同我講佢揾國歌咧。我真係幫揾咗好多間，我竟然就發覺，唔係你想，你唔係揾國歌，你諗下回歸之後就揾國歌。你每日新聞之前你會聽，但係真要買嗰張 CD 咧，好難揾嘅。 喂， 呢個係我嘅經驗。 你即係呢班咁嘅人咧，我冇咁負面啦，即係但係即係我覺得咧都幾可悲。你一生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咩咧？男人啊，一個舊情人你得唔到咧，你越會想念佢，跟住喺度幻想佢有幾好。我而家都喺度幻想緊我初戀情人。哇！ 好啊，記住啊，大一老婆記得呢一句啊，我喺度 keep 俾呢一句俾老婆聽。 即係耳夢啊！似唔似係耳夢啊？ 喂，讀一讀網友先。 好 啊， 邊個？ 公仔叫乜 ？Puka。他話咧，十一月佢翻嚟，佢先外國翻嚟，見到啲人好煩躁。其實梗係煩躁啦，即係你冇理想嘅 ，OK， 但係你又俾上司氣壓，俾因為啲租金啊啲嘢，咁你搞到佢老細一層層啫嘛，老細唔開心，氣壓你，你咪梗係好煩躁啦。咁好啦，好似我哋呢啲有少少理想嘅，有少少公義嘅，就覺得哇個社會好唔公道，即係啲利益分配啊、圍標啊，嚇、啊！啲官員主要官員可以自己做劏房囤地啊，又唔拉啊，噴5000萬又唔拉，咁梗係自然煩躁啦。就話啲人串嘴啊，佢話。咁另外咧就話咧，會唔會唔知即係會打招呼，就算幫人 hold 住個 lift 門啊，對方都唔會講唔該。冇錯，我都試好多個，我都唔知香港而家究竟發生緊啲咩事，係咪究竟？我又唔敢講話賴係啲新移民造成，但係就以前香港衰極都有個譜嘅，咁所以點解你問我哋今一輪嘅移民潮，我簡講咗啦，教育出啲官員全部啲仔女送曬外國讀書嘅。 我可能下次翻嚟可以講下佔中之後，而家新一依輪移民潮，我諗我哋都係留意到，因為我身邊都開始啲朋友已經蠢蠢欲動。 因為佔中之後，我諗應該好多都係啲中產一輩咧，佢哋係冇小朋友，依啲可能佢哋係喺香港都係一啲專才，佢哋已經諗緊，咦，已經計劃可能去台灣、去北美，咁呢個係另一輪 係啊台灣 移民潮，我哋可以下 part 翻嚟。 我哋等翻嚟探討下點解台灣都有人中意佢喎，而家竟然好嘛？ 好， 欣欣再嚟，故事好啲。 好。